我都唔知道算唔算啊，因为有啲你知噶啦，我哋仲做紧咧，都唔方便讲得太尽啦。嗰啲秘密其实都未到最尽嘅。 但系我哋真系第一次好认真地，虽然唔知道人哋剪剩几多啦，但我哋真系好认真地讲咗自己入行嗰啲经过，同埋一啲好难忘嘅同啲嘉宾嘅故事。 系啦，咁所以一阵间据说六点钟啊，一阵间即系仲有唔够一个钟头，六点钟咧就喺佢哋嘅平台度睇到 show up， 咁可以睇到我同阿琼嘅。 真情否白 嘅演出 系啊， 了解一下咯， 好惊啊咁样。咁另外一件事就系一间金曲大惡霸啊，好期待啊，好期待惩罚波胜啊。 我啊谂好咗惩罚噶啦， 系啊， 哎、 我都系、啊， 不过唔知道用唔用得着咁解嘅啫。 我觉得我好有信心，我用得着。 走开啊你！ 最有信心嘅一个环节啊吓， 睇死你都系准备晒啲 pop 纸翻嚟噶啦。 冇错，非常之齐整，话俾你听。同埋我星期一就带咗翻嚟啊。 好嘢，好嘢。 系啊，星期一摆上去，台长仲问我咩嚟嘅呢啲，我话系星期五必胜嘅道具。但另外仲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就 是 我哋 Instagram 咧，而家嘅人数咧争五个咧就有九百。 差105个就一千，我哋希望喺2020年里面咧，我哋可以有1000个 follow。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其实有一千，你知道以我哋两个呢后姣婆守唔到寡嘅性格咧，你有一千，我哋一定会大肆庆祝噶嘛， 又会做啲嘢俾大家睇噶 啦，咁样话唔定到时咧可以任你哋想点就点啦， 所以可以去 IG 度 search 骚动音乐，你中文字 search 骚动音乐应该都揾到我哋嘅， 都系啊， 或者如果英文你就打 SODUN_music， 咁因为上面其实就会发布一啲同我哋节目有关，譬如一啲嘉宾嘅相啊，一啲 video 啊，或者我哋定期需要大家一啲你哋嘅古仔等紧我哋嗰度发布，你就可以透过嗰个渠道又同我哋去沟通啦，咁样 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我哋向1000人迈进， 仲有27日左右，希望做到。如果唔系，我要买 like 噶咁。我一齐靓条数，点解咁工整？12月31号嗰日啱啱1000个嘅咁。 仲要突然间发现年尾嘅时候，好多外籍人士支持我哋。 系啊，即系最受欢迎嘅地区系中东咁样嗰边。咁你知咩事啦？咁系啦，咁大家可以继续紧贴关于我哋节目嘅相关嘅嘢啦。咁样，咁今日讲呢一样嘢，其实之前本身冇谂住讲嘅，系啦，就觉得因为嗰啲近排好多 challenge 啊，乜 challenge 啊嗰啲啦，咁啊名字嗰、那个我又谂，即系见到咧成嗌错名嗰啲啦。咁跟住另外就職業啦，一人一句唔知 即刻辣興你 嘅職業嘅嘢啦。咁其實本身睇下冇乜特別啦，成日都講，但係睇下之後咧，發現其實有時啲嘢都需要出嚟澄清一下嘅，即自己知還自己知，知你嗌錯還知你嗌錯，但係需要出嚟澄清嘅。原來 你有俾人誤會過？ 波勝成日都會寫咗勝利個勝。 哦， 嗰个音系读盛，我嗰个系盛咯，我嗰个系丰盛嗰个盛， 系 系啊，所以经常都会写错，咁但系我又好少会，我觉得唔紧要啦，就大家知道就得啦， 系 系啊，所以呢个系经常会写错，但系我嗰个好小事啊，嗰、那个系、最多个姓氏咯，那个优字有冇耳仔呢、這个好小事， 系 咁，但系你嗰个就系最常错， 我嗰个真系五花八门都个不得之了嘅地方啦，首先即系最多人嗌生仔啦， 系啊， 系即系同埋系非常之。肯定啊！即系你见我 form 嘅程度系完全冇质疑过自己系咪读错咗字啊！ 深入民心啦， 系啊，同埋即系呢个喺度好劲。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哋同呢个其他公司嘅同事开会，咁我就系个负责做联络嗰个啦。咁可以入嚟办公室，我好记得佢系用即系9秒9都冇嘅速度，好大声话唔好意思，我想揾山仔入边位系啊咁样。跟住我嗰下我真系唔想认佢，但系我又知道佢真系揾紧我。 会错啊呢啲， 系啊呢个过程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都名呢啲，其实我已经惯啦，真心。所以你问我有冇嬲或者点样咧，嗰啲情绪已经过咗去啦。因为我直情连中学老师啊嗰啲都试过读错个名， 放弃啦。 系啊，即系严仔咁样，即系阿爸点解要咁样对你咧咁样？ 嗱，你嗰个就系、是、门字里边有三画啦，打画 系。 咁我见到你自己都有讲，有啲人会里边写咗个王字噶， 系啊，变咗润字啊嘛，润晴啊嘛。你知唔知我系连生日蛋糕啊？大家可以如果记得咧，我 IG story 曾经 po 过一张相，我系连生日蛋糕都曾经试过有朋友写错我个名字，写咗润滞噶，唔系润晴啊， 润滞 真系好润你噶。 系啦，咁但系究竟阿晴嗰个名嘅故事，你可以听翻10月27号我哋骚动音乐咧、你就会知道。 咁记得， 因为前排有人问啊，即系有一个之前上过嚟嘅嘉宾，跟住即系IG 度讲开。就講開啲咁嘅 challenge 啦，佢就話有個 friend 咧將嚴瓊嘅 Facebook cap 咗俾佢睇啊，係啦，即係呢個當事人其實冇你 Facebook， 咁啊睇到你講啲人誤解你個名諸如此類，咁佢就覺得好笑就嚟問我，咁、我話係啊係啊係啊，佢成日都俾人讀錯㗎，即係山寨啊嗰啲咁啦。 佢正確寫法係嚴瓊咁，跟住佢都話。吓，严琼系真名嚟，哦系啊，真名唔系艺名嚟噶，哦系真名嚟噶。于是乎我就叫佢睇翻，我就揾翻我哋边一集讲个名啦，我就、嗯、所以我记得咯，十月二十七号嗰日头半个钟头，你就会知道佢个名嘅由来系点样样啦。 好霸气噶，我成日觉得我个名，嗯、因为啲人咧见到我都识嗌噶， 系 琼姐， 系 系啊，广播到琼姐、 啊。除咗姓字，即系我封姓个姓俾人写咗胜利个姓之外咧，试过俾人写咗醒目个醒啊，波醒。 咁我就啊，潮州人嚟噶，波醒。但系其实 醒波， 梁醒波。 波醒。 但系其实我想讲咯，我唔知点解、啊，我觉得人越大个咧，我系越介意人哋嗌我乜嘢嘅。 哦。 即系细个嘅时候，其实反而冇乜嘢，可能以前都觉得系你个名咁拗教。 哦， 但系反而越大个嘅时候，尤其是出嚟做嘢啦，可能因为我哋访问嘉宾或者我哋对待其他人，其实我哋好慎重噶嘛。无论系佢嘅歌名，定系佢嗰啲曲词编监系边个打边个，同埋佢自己歌手，即系有啲组合大街啊、细街嗰啲，我哋睇得好紧噶嘛。跟住我虽然有阵时都会错啦 ，sorry 啊，但系做咩啫？笑咩？ 我知有时会错。 但系你有阵时咧，我觉得最痛苦嘅就系，当我好认真对待呢啲嘢嘅时候咧、嗯，我成日可能见到啲其他公司嘅同事咧，我个名系乌里丹道同一个咧，唔知乜嘢，我自己读唔到嘅字嚟嘅，你真系求鬼其写嘅、哦，嗯、你唔会 check 到咧呢个中文字喺嗰度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又唔可以出声啦，因为即系合作关系，咁又唔想好似因为好小事就好似显得自己好小气。喂，你写错我个名字，因为呢件事我好难好和善地同佢讲，你写错我个名啊，即系冇呢啲咁嘅语气噶嘛。但系所以就唔讲得。于、嗯、是乎，你知我份人又小气又记仇噶啦。 我知啊， 喺我心入边就永远有个 好 friend 啱啱嗰句，我知啊， 我知啊，我知，我都知你知。喺我心入边系有一个咧文盲名单嘅。公民名单就系一扎成鬼人，唔系写错就系串错个字，我个名嘅一啲人。 哦，你调翻咗我细个好 care， 我好记得细个小学俾人改花名我嬲，我中文名叫邱国成， 系 佢改咗个花名系咩？成国邱，跟住我嬲。佢只系因为你小学鸡就系一啲好无聊嘅嘢，佢只不过将你个名调翻转，即系人叫做琼瑶咁样，琼瑶个 friend 琼瑶咁样，跟住大就嬲啦。我细个因为咁样而嬲啊！ 呢件事好似你会做嘅事情咯。 阿琼瑶啊，咁样 系啊！ 我好记得嗰次真系一下就嬲咗啦，跟住但系嬲完之后就条裤爆胎，系同时发生嘅，排紧队上课室。 我想问点样可以做得？ 我唔知啊！ 好嬲啊！爆胎呢个故事系点样嘅咧？ 总之排紧队上课室，跟住个同学就攞个名嚟讲笑，调转嚟讲，跟住嬲。咁但系嗰个 ending 就唔知点解我条裤爆咗胎，跟住就要揾风纪，就要上校务处，就冇得喺现场继续嬲佢啦。跟住就要揞住爆咗胎嗰条短裤上校务处买嗰条新嘅裤。我唔知点解嬲到会爆胎，但系总之系真系同一刻发生，好好笑呢件事。 嬲到爆胎呢一、這个同吓到失禁系同一个级数嘅特别嘅嘢。 我嬲你啊！咁 好啦，我做咩讲花名你就嬲到爆胎？ 系啊，呢个我记得细个唔知，而家谂翻好无聊啦。细个真系会嬲咯，跟住改咩邱引胜嗰啲咧，邱国成啊嘛，咪邱引胜咯。 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嘅性格系咁，你细细个滚埋一扎朋友同埋同学都系呢啲无聊嘅人。 系啊，所以而家就唔嬲你咁，冇乜所谓，因为你系上心，你会记住，你唔记住啊，冇所谓啦，你中意啦。 但有啲嘢系会记得嘅，唔单止记得啦，仲希望不如你收翻你嗰句嘢啦。 如果可以翻去嗰阵时候，麻烦你问埋，唔好乱咁讲我哋个名。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常地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力，行程动不等豁免。 实我不必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世还做朋友。自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沉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脸出走，后面皮色演好友。 佢个名字就好少见人哋会讲错写错嘅， 同埋真系嗰种咧典型偶像剧当中斯斯文文男主角的名字，佢叫做林家谦。 系啊，有呢首《时光倒流一句话》。咁除咗即係錯名 challenge 之外，另一個就即係一人一句 勵激嬲你啊 嘅職業啦。 係 咁啊，呢一個真係好想分享。話說有一次去船河，咁裏面啲人都唔識嘅，我同我另一個朋友去嘅啫。咁去到咁啊，出到公海啦，咁樣咁 點啊？公海可以殺人啊嘛？ 侯彩欣咁。咁啊就即船停定咗，大家坐喺甲板度就倾偈。咁就讲开大家做咩职业，笑咩啫？ 出到公海呢个机真系好难继续。 咁然后咁啊有一个女仔年轻廿零岁左右。咁咧就倾开偈，就听到我 系 话做电台主持啦。啊，做电台主持噶咁。咁你估下佢嘅反应系咩啊？嗱，通常啊，你听到一个职业嘅时候，你都会有一个 stereotype 嘅一个回应噶嘛。 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我跟人哋讲我做电台的，通常下一句就是今天见到很多明星咯。但是这一句 不会至于辣兴我的。 未到的嘛，他一定是叫你做一些东西。 他叫你做一些东 西。是啦。 讲个笑话你听下。是不是 其实这个呢都已经很无稽的。 是啊，我觉得很无稽啊，做什么做电台就懂讲笑话的。 是啦。 你望下你自己几次一个笑话真系，跟住咧 呢个其实你听我已经好过分啦，唔系等号嚟噶嘛， 系啊， 即系栋笃笑 个逻辑唔通， 系啊，就算你讲开栋笃笑都唔等于直接讲笑话嚟两件事，但佢嗰句唔系， 佢话 咦，咁你咪即系成日访问好多 artist 咯，不如你而家访问我啊，呢个系同黐线，我叫你讲个笑话，佢叫你即席访问佢啊，喺公海嗰度啊。访问个啱啱识嘅人，乜料啊？呢个你话咪呢个咪错啊？呢个 呆咗， 系咪呆咗？ 我真系呆咗，我完全喂，但我想我可以想象到个女仔嘅样貌。 系啊， 佢系咪好中意将头发拨去一边？ 嗰啲咯，exactly 系嗰啲。 如果我在現場呢，我真的忍不住跳下去公海，因為我不想跟他在同一艘船上面共同呼吸這裡的空氣。那你怎樣認他呢，這位 DJ 先生？ 笑完之後你有什麼可以給我問呢，這樣把我拋回給他，當然以人家的問題來成為一個問題就問回他嘛。 好高招啊。 那完了這件事之後，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講回這件事，他說哇你真的好厲害，你都仲認到佢， 脾氣算不錯喎、啊，真係。如果係我會同個 sorry 啊，訪問開陳奕迅、張學友嗰啲級數嘅人嚟噶。Who are you？ 你是誰？ 表演訪問，我真係第一次聽，有咩咁過癮？ 我想叫你表演剪帶同叫你表演訪問，你應該得邊個無稽啲？ 两个都一样， 无稽啊！真系好难讲。 你叫得我拣呢个都已经黐线啦， 对唔住。 系啊，即系通常如果捞乱咗听到 DJ 嘅话，以为系打碟嗰种都明啊咁样。系呢个系我听过最。 唔系，首先咧，佢除咗对我哋个职业有误解之外咧，佢对佢自己都有误解啊！佢觉得佢值得被人访问啊！你明唔明啊？呢个只系呢个呢段对话当中最大嘅亮点啊！就系、是、你谂紧咩噶，小姐？ 如果你嗰份职业你都有呢啲咁样嘅嘢咧 ，share 俾我哋啊！所以我哋搜到 IG 同埋 Facebook follow like 埋，再话埋你嘅故仔俾我哋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8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今日新增的确诊个案包括两名学生，分别来自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和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另外有一名的士司机确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新增两名确诊病人离世，包括伊利沙伯医院一名82岁病人，同埋玛丽医院一名38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男病人本身亦都有家人确诊，他同时感染甲型流感，上个星期五入院，第二日情况持续恶化。一名62岁男子去年在北区医院病人休息室内被三名警员虐待，涉案三名警员被起诉，其中一人否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同案另外两名警员早前已经认罪，案件押后到今个月18号判刑，三人还押。事主两个仔发表声明，话三名被告已经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后果，以及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希望父母能够尽快走出阴霾。有份协助事主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话，事主会进行民事索偿。警方拘捕13人，涉嫌利用虚假资料申请虚拟银行户口，又拘捕14人，涉嫌透过网上情缘和网上购物平台等骗取他人金钱。警方说，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身份证申请虚拟银行，但是银行的保安系统严密，所以拦截有关的申请，并转介至警方，银行没有任何损失。警方在今个星期拘捕10男3女，包括巴基斯坦籍和印度籍人士，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另外，警方今年2月至10月接获15名市民求助，说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和网和购物平台等被骗金钱，每宗个案涉及400元至340万元不等，合共涉及570万元。警方调查之后拘捕6男8女，年龄介乎18至61岁。前香港众志三名成员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因为去年包围警察总部事件被判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出年4月再讯不准保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形容特区政府对他们政治迫害，美国感到震惊。

冰，你条友仔咁贪玩，如果有得拣啊，你会唔会想做翻细路先？ 如果有得拣嘅话，一两年前我谂我都仲想嘅。 以前咧就觉得细路嘅生活好简单，每日就翻学放学打机咁样做下功课就得啦。但系而家咧，我就觉得世代唔同啦，做细路唔系咁辛苦，唔系咁简单，甚至乎可能比大人背负更加之多。 我没有什么过错，自在爱气分享什么，突然有警察 say hi， 说我要坐牢 say goodbye。我为何不用广东话？因为我没有香港文化。这就是我们小孩的家，活在恐惧的想法。一句话，一瞬间，我就叫你去问话。不用说，不必说，哦，根本是你的错。我的天，没有天。在百姓筹钱，我的中间没有界限。为什么你要沉默？亲吻上没有 是说。 为什么你要懦弱？ 在工作里解脱。 为什么你要承诺？ 我的脸不 值得。我早已没有选择。 清楚，人想见不想见，我在家里被看见，我的中间没有界限。 为什么你要沉默？ 亲吻上没有是说。 为什么你要懦弱？ 在家工作没结果。 为什么 首歌又开始好轻快，去到最后呢一段，感觉有啲唏嘘嘅电吉他，会唔会就系好似人成长咁样啊？细个好开心，越大越唏嘘。就好似要带出歌词最后一句，讲到我早已没选择一样。听过有 Gordon 的这一首作品，何景希的《港鞋》。今时今日，你是不是真的还有得选呢？ The rest don't remember the dreams you had, like walking along the colorful street.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words you take?Like climbing over uphill. Your friends are gone, gone, one by one. The shapes are shape, shape, bit by bit. You blind your eyes and winning silence. You fend the gale of waking moments. The giant crest of opulence. When there's no 可能真系呢个世界冇得拣嘅，翻工嘅轮回啦，家庭嘅压力啦，甚至你而家听紧呢个节目都可能冇得拣，被逼住要听添。现实已经冇得拣啦，咁不如瞓个好觉，发翻个好梦，逃避一下咧。Sorry 啊，现实系梦，你都冇得拣好定系坏嘅。听我有鸡蛋蒸肉饼的 Wake Me Up。 当现实和幻想的距离越拉越近，会不会令你有点害怕的感觉呢？害怕呢是正常的，我小时候都会发恶梦，都会害怕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咬我的。 野兽在被里舞爪着雀牙，我害怕暗角内发觉有鬼那超架，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街烂泥大牙，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痛苦也无法，从来没 必经好步，六根总得苦恼，未过多一劫都是不头路，唯一识穿好步，其实只有一步，就要跨出去尽力望透他构造，停低都很恐怖，离开都很恐怖，连共这一劫于地狱狂号，尽兴的狂草。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谁在醒悟？ 陈建安的派台作品《噩梦经》，我记得有一套电影叫《After Earth》，Will Smith 在里面讲过一句对白嘅，佢话恐惧唔系真实，只系思想嘅副产品，危险先系真实嘅东西嚟嘅。咁既然恐惧系一种选择，危机当前嘅话，你会选择克服佢，定系做个旁观者呢？ 领域的试验声，现代中感想，那什么的眼光看待这重伤、啊、同事的欢笑于谁在共伤，谁料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是个虚空的世界，如爱内心堆积的逐一纾解，破戒似变态，像幻不生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为非一起作假。说句对不起，可以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仿效对应，凌虐的痴狂症，演大众感想，那什么的眼光看待这创伤、啊、讽刺的欢笑于雪上再共伤，谁料早已过百万计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似变态，像幻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 谁为插花？世界定了为何？人人都喜爱说话，从最终的说话来获取点赞。 继续由佢自己作曲啊作词啊，有陈雷嘅呢首新派台作品啦，继续同 Mike Goring 合作嘅呢首《旁观有罪》。依家呢个世代好多嘢都慢慢消失紧啊，可能一啲价值啊、文化啊，你仲甘唔甘心做个旁观者咧？真系有冇谂过用最后一口气守护佢咧？ 在终点抱着吉他沿路低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再出梦位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惜一切狂放的粗泥切莫惧谁高过位直落位越无稽才单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泥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追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气的粉碎或逝去谁没有痛苦过和上帝擦亮这是极痛楚当世代和每只一幕风景都说庆幸地念一起拉向这最后和意截腰毛埋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由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听过 Nowhere Boys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最后的摇滚》。 男伯女，年龄介乎18至61岁。日本北海道一间医院超过200人感染新型肺炎，至少7人死亡，是日本现阶段最大规模的集体感染个案。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话，将会派遣自卫队协助医院处理疫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医院是位于旭川市的旭川厚生医院。截至当地今日下午4点，院内共有214人确诊，包括71名职员和143名病人。目前院方正是安排全部职员和住院病人接受病毒检测。根据统计资料，今次是日本第二次出现超过200宗确诊的集体感染。东京都一间医院早前爆发集体感染，现时疫情已经平息。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1-2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有意外，今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近新墟。就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锦辉花园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新墟。咁而反方向咧，屯门公路去元朗介乎新墟段至到三圣嗰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而在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较早前有意外，咁而家大界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稻苗学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但是而家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学园街。而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水务急收，咁而家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九巴路线72同埋81号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 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来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感觉 我不想再在骚动音乐到听到搞笑嘢，我只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只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咧，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咧，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爹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你而家恶霸啦，喂啦， 我而家 唔识人啦， 有晒，我而家何止系恶霸，我净恶晒添啊！嚟到金曲大恶霸有阿琼啦，有波成啦，仲有分神。 耶、yeah, ！我好期待到底阿琼系咪真系连续八个星期都会做台柱？讲真， 因为楼上我哋监制啦，听上个星期啦。咁然之後咧，佢有同我提出一個問題嘅。咁因為嗰陣時做金曲四十嗰啲資料搜集，佢同我一齊噶嘛。 係。 咁佢咧都非常之體恤波成，佢好驚波成嬲得滯劈炮唔撈啦。咁又去揾新嘅主持翻嚟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又話：我哋好唔好俾啲錦囊俾波成？ 唔使。 係啦，咁我係拒絕咗嘅。 我唔會劈炮唔撈噶，喺呢度可能會炒我啫嘛。你作為音樂主持，噏唔出。 最 大宗埋金曲嗰啲嘢， 自己公司嗰啲， 我个人好厚面皮，呢啲又冇乜所谓啊。 跟住，但系咧，你明唔明咧？好笑嘅，咁我哋监制都话咧，系可以咧，即系有呢个咩？打电话问 周国峰啊，国峰你好啊， 佢都唔记得，系真系打电话问监制啊。 哦， 因为佢真系会记得嘅咁样啦。 系， 咁然之后咧，我系拒绝咗噶。因为我话你知唔知我嗰时挨更底夜凌晨三点都喺度埋喺度匿埋睇带，我终于可以俾我威翻次有翻啲用啊！ 佢当年做紧嘅时候，佢都唔知道我做嚟做乜为乜嘢， 佢而家终于知啊！ 系啊， 原来几年前做得咁辛苦就系为咗今时今日， 起码唔使输。你人生嘅有啲付出咧，系会有啲位咧俾翻个。報應你 嗰個，哇！真係嚟自道咧。 我發現咧，而家呢個節目其中一個亮點就係星期五嗰條懲罰片啊。係 啊， 係啊，我發現成為咗好多人睇嘅一樣 嘢。我想問一下阿瓊諗好今日個懲罰未？ 梗係諗好咗啦， 我都諗咗啦。 你唔使諗啦，你諗嚟做乜嘢啊？你諗下點樣輸，輸少啲好過啦。 你有冇聽過輸少當贏？ 冇啊！今日问咩？第六至十啊？ 喂，唔好扮嘢啊！我明明通咗水俾你啊，波成。 唔知啊嘛。 今日咧，我嚟问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咧，嗰、那个题材啊吓，会取自第六届至到第十届之间嘅一啲问题 的。我哋会八个星期啦，咁一个星期就大概五届左右。 冇错， 就系、是、包括咗呢43年，唔系42啦，因为43 系今年。你想透埋啦，系嘛？喂，好、啊， 得嘅， 但我出唔到题啊。 系啊，因为我哋唔知啊嘛。 听题目啦，你两个。 由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开始，除了歌曲奖之外，亦都慢慢设立歌曲奖以外的奖项，例如是最佳唱片监制奖、最佳唱片封套设计奖等等。而最有前途新人奖亦都是当年首次出现。不过首位得奖的歌手就不是本地音乐人了，而是来自台湾的吴若。你同我讲话，你由第九届开始先熟噶、 哦？唔系啊，阿哥啊，咁就算系冇片睇，我都要 research 资料噶、啊。 但你记得第几届嗰个黐线啊？ 我想讲阿婷为咗赢咧，真系 你听我讲先，因为分神嘅嗰、那个线索俾得好好。 系， 因为其实咧嗰几届嘅人咧，即系嗰个岁数啊吓，我有几个名单嘅，但系当佢话唔系本地咧，我就脑海里边系锁定咗一个噶啦。不如我试下 男定女，你估唔估到？不如俾一波性估咗男定女先啦。有冇头水？ 如果我话俾你听系女歌手咧， 女歌手 系 头先讲系唔系香港嘅， 唔系香港嘅， 其实都好大海南。 我都讲到话系嚟自台湾嘅。咁样咯， 有边个系嚟自 台湾嘅女歌手？ 杨勇， 佢近乎讲答案俾你听噶啦，系啊，佢已经执到咧。 讲真句啊，我都费事出太难。 识噶嘛？呢个人系 一定识嘅。如果唔识咧，都系嗰句，你真系考虑下呢个节目。 我都系应该考虑出唔出入做呢、 這个。系啦，咁样。 我俾你讲， 蔡琴， 真系咁轻松，就咁简单。 系喎。 不如咁讲啦，除咗蔡琴，你仲会谂起边个？即系台湾。 你讲台湾 当代嗰阵时嘅一啲， 唔系嗰个年代有啲难嘅。 咁啊系，都因为都多噶噶，其实系嘛？ 因为如果你话嗰阵时嗰一阵嗰个年代，你冇话男女歌手唔系两个字嘅，咁我都会谂起嗰啲，譬如吴启贤嗰啲咧， 再后啲啦，咁再 系啦， 但 应该系再后啲噶啦嘛， 系 所以我就 你可以讲出，譬如齐秦啊、齐豫啊嗰啲已经好叻噶啦， 都系嗰啲， 系啊，但系佢都讲唔到， 不过唔紧。因為我覺得因為其實阿瓊真係為咗贏咧， 做咩？ 佢真係好犀利啊！ 佢都真係不 唔 是誰？ 係啦， 為了贏不擇手段。 我係想咁不眠不休咁温書，唔係嗰啲咩不擇手段嗰啲完全冇。 不眠不休咁温書。 係啦， 嗱，我覺得簡單啲， 為咗贏。 听题啊！我今次我要删炒佢啊， 系咩？我仲谂住俾多少 information 大家先，因为当年咧，即系阿蔡琴姐姐咧，系凭呢个《你的眼神》系打入咗呢个十大中文金曲第六届嘅其中一首得奖歌。咁啊，同埋咧就再攞埋呢个最有前途新人奖嘅，就系第一次有呢个奖项。 其实以新人嘅身份攞到金曲咧，系好难噶。 啱， 系啊，因为 你而家睇翻你近代嗰啲，你都会觉得好难一样。 即系好难， 真系好劲啊！如果可以。 但是我印象当中我知道有人是曾经新人就拿到金曲奖、 啊、给你贴士来啊 给你估分 我想着到时可以抄回出题到时过两个星期再问回你们算了我自己做 research 听题吧 哥哥张国荣在1977年就已经出道不过由于初期以演唱英文歌曲为主所以直至到转投华星唱片之后先开始推出粤语流行曲所以哥哥首次在十大中文金曲得奖已经是1984年的事当年令哥哥在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得奖的就是这一首歌 嗱，哥哥就真系就算咩年代咧都會識嘅，而呢首歌咧亦都唔係一首冷門嘅作品嚟嘅、 嗯，快歌嚟嘅， 快歌嚟個，阿波好似估到啊， 唔係快慢啊，想問係咪快歌？ 你呢個50/50嚟喎，呢個錦囊，你呢個50/50係啊，快歌嚟嘅，快歌嚟嘅，快歌嚟嘅、到而家咧，即係講真句啊嚇，每年即係去到一啲紀念哥哥嘅日子咧，其實電台都仲。会播呢首都几频率。 头先听有两个字嘅。 啊，呢首太。 头先系 what what？ 我可唔可以问一下？其实虽然听落系两个，听落系几个字，但系实际 三个音节。 但其實只是一個字嚟噶嘛，係咪啊？ 係英文英文。 我俾咗 唔 係啊， 俾曬紅地之你行啦。 咁我唔客氣啦。 嚟啦！ 喂， 就唔係 Monica 啊！ 俾曬啦，你對我太好啦。 我俾條咁大嘅紅地之你， 真 係 你炒我3-0好睇啊嘛！ 而家俾啊啦，而家 你對我太好。 阿瓊，你做咩咁手下留情啫？你想攬對手軟啫？ 咁都係一個男人嚟噶嘛，係咪？ 所以咧。 咁同埋 有啲自尊啊，我冇噶。 你有呢一句得噶啦。 你 一阵间 之间我反给你二 俾啦。呢一条系你喺呢八个星期唯一一条答啱嘅问题。 最后可以答啱啊？ 系啊。 我唔信啦。 即系之后你都会全部抢答。咁樣答啱曬嘅咯， 我會喺佢未破完條問題之前就答咗佢。 Monica 係第七屆嘅得獎嘅， 第七屆冇錯啦。咁啊，但係其實都講真句啊，嗰陣時哥哥1977年出道嘛，其實都隔咗成7年。先攞第一個呢個十大中文金曲嘅獎啦，咁啊，但係因為前面嗰啲都係英文歌多啦，咁所以新人獎嚟講咧，就同哥哥無緣啦。不過即係十大中文金曲好多獎項其實都同哥哥有關係嘅。好，我哋聽下一題題目啦。 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可以话是历届当中特别有纪念价值的一届，因为当年的颁奖音乐会首次移师到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当年张学友一出道就在12,000名的观众见证底下接受关德兴师傅颁赠最有前途新人奖，同时又凭也是得到十大中文金曲的奖项。 喂，搶答啊嘛，係嘛？阿瓊諗住搶答啊嘛，係嘛？ 關燈師傅，哇！ 我送多條俾你啊！ 你要送啊？ 係有時我懷疑到睇阿瓊係送多條俾你啊，即係其實佢唔識答， 佢講到好似咩咁。 係啦，咁點解會送多條俾佢咧？ 係 因為呢個唔記得咗。 我幾驚，我見到阿瓊咧啱啱望向我望唔到佢嘅位置咧，我以為佢喺度撳緊手機查資料咁樣。 我係諗緊佢第一張專輯裏邊有咩歌咯。係 啊，嗱，你從呢個方向諗咧， 出道 就非常之啱啦。 其實我係唔知佢嗰張專輯，因為佢啲 hit song 我已經分唔到年代。 嗱，呢首歌咧，即係都俾個提示啦，唔好咁 hard 啦，三個字嘅。都好出名嘅，即系到而家咧去 K 房咧，起码都我都会 听。李香 兰，佢点会凭呢首歌出道啊？你 系 咪想死啊？ 但系搏下嘛，正所谓搏一搏，单车都变摩托，咁啊非法改装啦，咁啊唔啱啦，系啦，但系试下嘛。 呢首歌咧就。情歌嚟嘅，不過其實好似好廢話，因為張學友哥哥嗰陣時都好多情歌係嘛？嗱，喺你哋諗嘅時候咧，我又即係費事好似咁 hea 咁啦，我哋提供多少資訊俾啊啲聽眾可以聽下，你唔使理㗎嚇，我又介紹翻，因為第八屆嘅呢個十大中文金曲咧，其實都真係好精彩，嗰陣時喺紅館搞咧，咁當年咧係啊。歌神許冠傑咧就攞到金針獎，其實好多精彩時刻嘅。 我嗰一年，我對唔住，我真係唔記得咗學友呢一 part。我記得佢係最有前途新人獎啦，但我係記得十分十二寸係攞咗好多獎。 哇！你真係 哇！我要俾個掌聲你好勁啊！ 嚴瓊要攞金針獎啊！ 叫我樂壇大家姐，樂 壇大家姐，哇！你爭名喎， 大家姐你係得嘅好啦。 你爭名啊？ 斌哥你 咩啊？ 去錯地方喎，咪先？但系同埋咧，應該最佳即系最佳唱片監製係歐丁玉啊！ 哇！其實你唔好喺度拋書包啦，做乜嘢？ 我真係要道歉， 冇 係啊！我呢啲嘢我都記得，但係我就係唔記得學友嗰年嗰首金曲係 佢嗰隻碟係叫係咪Smile？ 我想。哇！ 系嗰只嚟噶嘛？ 中嗱，只歌都系喺 Smile 呢只碟入边噶啦，即系讲埋俾你听。系咯，我都怀疑突然咁好记性嘅。 唔系啊，因为我就系脑里边啦。因为嗰阵时我又喺我哋呢个 CD 柜好似有噶。 系 嗰阵时轻弹嘅时候，即系轻弹即系帮我扩阔咗好多眼界。我记得嗰只系啦。 不如咁啦，我有只碟喺手，我俾阿波喺呢度11首歌入边，求其笃一首啦，笃 唔 笃中啦。 我哋而家1-1喎、 啊。咁啊，我读啦，你俾我啦，你近视睇唔到啊，你俾我读啦，三首歌。 第一首。 我想话我都 第一首歌 系边一首？ 是局外人，另一首是造梦者，仲有一首是情已逝。 我想到揀哪首？ 我揀情已逝。 我揀情已逝。 阿婷快啲， 好嘅。头先你又讲，以为你想好耐。 我就是要在你冲出口前一秒。我哋系会听正版噶嘛，系嘛？ 梗系听正版。 你知唔知点解我哋点解要支持正版，唔可以听老番？波成每一次都为你演绎呢个问题啦。 乜嘢啊？ 要支持正版，唔好立乱听老番。 我系啊，我成日唱啊。 得啦得啦 ，OK， 我哋宣布今日嘅赢家啦。Mission completed。阿波唔好成日喺个节目度唱啦，一阵唱错啊，好危险啊，大佬！ 上个礼拜又唱错咁咩？ 喂，但系我 差半秒咋？ 哇，我真系有啲唔好意思啊！你要为我服务八个星期啊，波生。 其实越后咧越危险啊，因为佢熟悉程度一定会 越嚟 越高啊！ 话俾你听，我净可以背起个 run down 话俾你听咁样。好啦。恭喜晒大家！ 恭喜我嚟宣布，今个星期又系阿婷成为呢个大恶霸嘅台柱，有咩惩罚呢？ 其实今个星期好简单嘅咋，头先咧大家都见到波胜如此之多才多艺，咁咧头先我哋唱一首歌系咩话？情已逝啊嘛！我咧就帮各位听众谋少少福利，波胜，你既然咁中意扮学友，我就俾个机会你。模仿张学友唱《情已逝》。 Oh no！ 唔使多谢我噶，波胜你应得噶， 即刻整两句先咯。得啦得啦，好啊，拜拜，下个星期见， 拜。 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柔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与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柔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 当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与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 好开心啊！见到 IG 数突飞猛进啦，咁同一时间亦都再一次提醒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想睇科盛办学友，记得快啲去 follow 我哋啦！ 好开心啊！ 黐线噶呢个女人， 啊、 你知唔知呢个女人佢嘅准备充足到咩地步？头先咪后佢同我讲啊，佢话准备咗咧学友呢一首歌嘅 MV 嘅一段仔，话要我扮翻，佢连 pop 都准备埋啊！咪黐线噶！ 咁经典嘅歌曲系咪一讲要扮，我即刻知道我应该俾啲乜嘢嘅段落你噶啦？所以嗱，唔好讲咁多，好冇 Facebook、IG 骚动音乐，想睇波性扮学友嗱。不过真心，我觉得系迟嘅，我知佢有呢个 talent 嘅，所以大家要较高嗰个期望。等佢仲系呢个 EDM Friday 先，之后我哋翻嚟睇惩罚范学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8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今日新增确诊个案包括两名学生，分别来自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和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另外有一名的士司机确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新增两名确诊病人离世，包括伊利沙伯医院一名嘅82岁男病人，同一名嘅82岁病人，同埋玛丽医院一名38岁有长期病患嘅男病人。警方拘捕三人，涉嫌非法禁锢、伤人同埋盗窃，佢哋由16至37岁，有三合会背景，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接获一名16岁少年报案，他报称曾经加入三合会，其后想脱离。上个月15日下昼，几名疑犯在显径港铁站包围受害人，他听从指示之后，其中一人是去到其中一人的在天水围的寓所，期间被禁锢几个钟头，同埋被人以生果刀刉伤，伤口长2厘米。疑犯又在受害人身上偷取500元之后放走他。海关联同水警在沙头角检获市值大约8000万元怀疑走私货品，包括贵价电子零件、燕窝、鲍鱼等高价食材，拘捕三人。海关说，两星期前锁定活跃在沙头角的走私集团，昨天凌晨趁不法分子利用7人车将货物以滑梯用5至6秒时间运到快艇的时候采取行动。水警话，当日出动3艘快艇追截，期间曾经发射照明弹，但是快艇飞驰向内地盐田水域方向。海关之后在岸上的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检获一批走私的货品，三名车主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的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逐渐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锦辉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过咗福亨村。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啦，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ing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 EDM Friday Mix 啦，咁啊，每个星期我都会揀嚟一啲嘅电子音乐作品呢，预先 mix 好咗一个 non-stop 嘅版本嚟同大家分享嘅。今个星期大家都会喺自己社交媒体嗰度 post 自己2020年喺唔同一啲叫串流平台听歌嘅数据嘅。我发现自己嗰个数据几夸张嘅话，我新发现嘅 artist 数目有811个，系啊，系811个，唔知道个数据点嚟啦。咁但系今日呢个 mix 咧，就拣咗今年我自己认识到一啲新嘅 artist 或者作品嘅。首先第一个系嚟自澳洲嘅电子音乐制作人，佢名字叫做 Jalapeno， 取名字墨西哥辣椒，佢啲歌都辣辣地嘅。我记得呢一首歌系喺咧一个 app 嘅 radio function 嗰度 jam 出嚟嘅，咁啊听佢之后就爱上咗，中意佢嗰种不规则嘅一啲 beat。咁啊 ，Jalapeno 咧，其实佢啊，当初就喺自己睡房开始去整歌嘅。咁就凭住呢一首歌叫做 ODI 咧，就参加比赛成为赢家。亦都因为咁样咧，为另一个澳洲电子音乐制作人 What So Not 咧嘅 tour 做 opening set 嘅 artist。 Our computer is picking up a strange signal. Making... 发现今年咧，我去发掘好多新嘅歌，好多都系 bass music 嚟嘅。咁啊，呢一首呢一对嘅朋友，亦都喺朋友 IG 见到而上网再发掘嘅。佢哋名字叫 Herbalistic， 系日本嘅二人电子组合。咁佢哋啲歌暗黑得嚟咧，嗰、那个 sound design 方面好丰富，你听到佢里边用嘅声好精致嘅。聲音嘅設計上面，除咗基本嘅一啲 beat 之外咧，加咗好多嘅 sound effect 落去。聽緊嘅呢一首咧，叫做 Frenetic 啊。 平时听歌除了听一些香港的派台歌之外，就是听这一类的歌。我想 Bass Music 我咁鍾意，因为令到我嘅人可以跟住个 groove 喺度摁。接下来这一位的朋友都是今年发掘到他的，咁啊都唔用发掘呢个字啊，即係叫寻找到他出来的。他的名字叫 Caption， 是一位来自达拉斯的音乐人，最叻就是制造一个空间有些环境声去做歌的。这位呢在 Bass Music 界非常出名，我都是看过 Excision 他一个音乐节 Lost Lands 里面的 Lineup 认识他，他的名字叫做 Eliminate。基本上嗰时睇住呢一个名字上网一 search 就鍾意咗佢整嘅歌，因为佢啲歌有一种好独特嘅声音。好似啱啱嗰段 drop 咁你听到呢，好似一隻电子生物喺度讲緊嘢咁样。跟住呢一位系朋友介绍之后中意咗，嚟自印尼嘅年轻电子音乐制作人，名字叫做 Papa Ken。 听啱啱短短一段有咩感觉呢？加埋呢啲声似唔似落紧雨啊？呢一首嘅作品正正就系叫《Rain》，亦都系 Marshmallow 听过呢一首 Papa Can 嘅作品之后就招揽咗佢，签咗佢加入佢旗下 label Joytime Collective 成为一员。所以有时好中意睇一啲电子音乐人咧，佢哋即系被人认识嘅嗰首歌，因为通常嗰一首咧系冇乜商业元素，最有自己个人风格嘅一啲作品嚟嘅。咁啊 ，Papa Can 佢即系签咗 Marshmallow 旗下嘅唱片之后咧，都上咗 Billboard 嘅新闻嘅。因为嚟自印尼嘅呢位朋友，印尼本身电子跳舞音乐咧，未系话真系非常之成熟住嘅。但你啱啱听我作品都唔系啊。听过有 Papa Can 2020年嘅作品啊，歌名叫做 Rain。呢一首歌可以用 Rubber Band 每度微小嘅概念积小成多，每人好微小聚集埋一齐就好犀利嘅力量。头先 Papa King 嗰只叫做 Rain 啊，呢一首叫 Waterfall， 一点一滴嘅雨水聚集埋一齐变成一个瀑布。嚟自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名字叫做 Skybreak。呢首歌点样发现呢？其实系我系跟 label 揾嘅，就系嚟自 Disciple 呢一个 label 里面嘅专辑，因为佢哋定期都会出一啲合辑嘅，揾嚟 label 旗下嘅 artist 或者合作 artist 去出一张合辑嘅音乐作品。最近一张叫 Afterlife Volume One， 好正，值得去听。因为 Disciple 呢个 label 咧，平时出啲合辑嗰啲 artist 都系比较重型啲嘅歌嚟嘅，但系今次呢一张咧就轻身啲啦。 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嚟到第唔知第几位啦。今日介绍嘅电子音乐制作人，佢名字叫做 No， 算法系 N O L L， 有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In My Head。到第七个啦，系啊 ，No 系第七个，今日为你介绍嘅 artist。呢首歌系讲紧咧一啲自身负面情绪嘅时候，喺你脑里边有啲咩谂法。 Acting like it's all under control when I still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But I wish I could say what's been held in my brain. I just regret not the consequences of my decay. Through the end, there's nothing more, but I want in the dirt. I'm in my head, facing consequences, losing my words. 因为 No 佢系有一个 classical 嘅背景，令到佢嘅歌唔止 trap 嘅声音之外，亦都系 arrangement 上面咧有好多变化嘅。咁啱啱嗰首 In My Head 加埋 Danny Cara 嘅声咧，我觉得系一绝嘅。就好似你嘅内心同紧自己讲，就算有再多负面情绪都好，都 OK 嘅。好啦，今日仲有一位为你介绍我嘅2020嘅音乐啊！佢嘅名字叫做 Ray Volpe， 有呢一首 Turbo Kid。其实今时今日好多 artist， 特别系电子音乐制作人咧，尝试打破一啲音乐类型嘅限制嘅。佢哋会将好多唔同音乐种类嘅元素融合喺一首歌里面，就好似听紧嘅呢一首 Turbo Kid 咁啊，听到有 trap 啦，有 dubstep 等等，然后你会见到佢节奏不断转换紧，但系佢转得嚟咧，你又觉得好顺噶。 最估唔到嘅系佢个尾用 rock 嚟收尾。七点前送咩理由啊？即系今日总结我2020年一啲新发掘嘅作品咧。Ray Vogue 呢首 Turbo Kid 结束今日嘅节目，下个礼拜见。